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7:3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大型的交友节目，每次都要突出一下我们这个大型的节目。 对对对对。 那个我们呢是可以看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同时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深度直播合作伙伴花椒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通过以上两种的收看方式呢，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是在北京地界上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收音机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千赫来收听到我们节目。其实最重要的方式，不管是您用哪种方式收听也好，收看也好，最重要的是来跟我们聊一聊在你生活中的情感的故事，或者是另外一些好玩的故事。 刷礼物也是可以的，我们怎么就跟卖艺的一样，这个有钱大家各位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 一下拉低了整个这个直播间的 我们是个高大上的大型的交友节目。 对，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大型的青年互动交友类节目。我们每天呢都会请到一位非常极其有内涵的，不是非常内涵，是极其有内涵，而且长相异常可爱且漂亮，如果是男生的话，那就是非常 handsome，特别帅气的一位小哥哥或者是小姐姐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感的经历，或者是在生活中就是在这段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好玩的事也好啊，一些烦心的事也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下。对，以上的两种方式，第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花椒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听一听这个话筒背后这么有磁性、这么好听的声音背后的人到底长成什么个 挫样。我听着，幸好你最后这个词儿用的很是精妙和到位，不是、 这个 鸡皮疙瘩的给你搓一宿。 每次有嘉宾来到节目的时候，他都会来找这个主持人，哎，大佐在哪儿呢？我怎么找不着啊？ 哎，这话我得替我们佐哥作证啊！ 哎， 我每次来嘉宾 的时候，都以为我是一个150多，其实我也是150斤，我都以为我是一个150多斤，又黑又胖又矮，长得还丑的一个老男人的形象。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只是不符合那个胖。其他其实挺 out you out 对对对， 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 我可是颜面担当，我走了那就真丑了 out。 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嘉宾，之前也来过我们节目做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非常好玩的经历，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的老朋友雅贤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有请雅贤。 Hello 大家好，我叫吴雅贤，平时呢非常喜欢打王者荣耀，有喜欢打王者荣耀的朋友啊可以一起加个微信，咱们一起同窗开黑。而且呢最近我还特别喜欢吃吃喝喝，到处吃吃喝喝，然后呢一会儿还给大家带来一首改编版的吃货版的奇妙能力歌，希望大家喜欢。 提前剧透了， 提前剧透了。 这叫抛出一点惊喜。 嗯，对。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特长啊、爱好啊、性格什么之类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个人为吧，在球类方面我也都还有那么一点点，还都还可以一点点，然后各个方面球类还都可以，然后我性格也挺活泼的。 是运动细胞比较发达吗？ 对对，属于那种比较运动型的女生。还有我还特别喜欢写手账，然后也挺 写手账。 对对， 你知道这个词吗？ 不知道。 写手账是一个非常少女心的行为 啊，那这个可能不是落后的。我要真知道的话， 就是、 那我可能 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会出点问题。嗯， 就是写手账呢是一种另类萌版的日记，就是可能会贴一些贴纸啊，或者贴一些小花边之类的，让你的日记变得就是特别美好。真的会让心情变好， 特别美好是吗？ 对，不是那个美。 雅贤是像这种意思的手账吗？哎，我就知道这个眼神里面有故事。 就是没有，就是很多很多贴纸，真的很多贴纸，很多贴画，很多胶带贴。 真的是就是女生写的这种日记，就是你们说的那种手账，会往上面贴很多的 贴纸。 对， 还好是这样， 很多贴纸，很多胶带， 不然显得我跟装明白一样。 不然你就被挂到了黑板上，我告诉你。一个喜欢球类的，还喜欢还有少女心，哎，这两个性格结合起来有点奇怪啊， 听着有点矛盾。 对呀、啊，就是还喜欢球类。说明是一个运动细胞非常充足，一个运动型的女孩， 对， 就偏大大咧咧那种的感觉。 对对 对。 然后还喜欢写手账，贴点 小 贴纸， 小少女那种， 还有少女心。 对， 这种性格完全融合在了我们今天雅贤，又就融合在了今天这位非常可爱的大姑娘的身上。 可爱的大姑娘， 可爱的大姑娘的身上，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了。 你这词用的其实挺精准的。 对，看看我们能从她身上挖掘出什么样不同的故事啊！ 我发现咱们现在直播间里的姑娘啊，十个里面有8个打农药，有8个人打王者农药。 哎，真的是啊！ 哇，现在证明王者农药已经火遍全国了， 洗脑了， 一发不可收拾。 我发现其实现在我今天还刚刚看了一个微博，就是写到，就是说现在53%的游戏玩家都是女生。说妹子坑遍全世界。 之前在这个农药刚刚火起来的时候，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吗？这个玩农药的有2大坑类的啊， 不怕小学生， 对， 就怕女大学生。 当然这个也无从考证，也有很多女大学生或者是小学生打得非常好的，这也有。但是绝大多数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小学生，另外一类是女大学生。啊，女大学生就在我的身边，对吧？ 小学姐姐打吗？ 打呀， 打啊， 青铜就倔强了3个月了，还倔强， 一直在倔强。 刚刚上黄金，我上黄金了。 你和你最执着的倔强，去倔强吧。雅贤在农药里边打什么位置啊？ 打什么位？打法师。然后 女孩子打法师倒还可以，就是那种人物性格萌萌哒的时候。比较喜欢用什么人物？ 貂蝉，巨爱貂蝉，就钟爱貂蝉。 是因为她美吗？ 是因为她美。 对对对，我这个人就是打游戏看脸， 只要长得美的英雄都打。 你长得美你说了算是吧？ 对行。 因为我了解的时候，就是很多女生在玩王者荣耀的时候，她都会选一些比如说安琪拉呀，就是 无脑 输出型的选手， 对对对， 就是这种长相还比较可爱的。对，看来你是明白人呢，为什么上不去黄金？自己去反省吧。 因为只会打这一个，只会这一个。 刚刚我们也是简单初步的了解了一下今天这个非常可爱的大姑娘。听这么奇怪啊。这个我们今天的雅贤非常开心的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刚刚也是在自我介绍里面说到了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因为之前我们每一期节目里面都是由嘉宾来推荐一首歌曲，一首非常好听的 MV 都是给我们大家播放一个， 对，都是他们自己比较好，就是比较喜欢的好听的那些歌给大家推荐一下。然后今天我们雅贤 主动请缨 要来唱一首要来唱一首什么， 就是吃货版改编版的奇妙能力歌， 就是陈粒那一版的奇妙能力歌。 对对对， 然后把它整个的歌词改编了。 对对对， 曲调有改编吗？ 曲调没有，就是歌词有改。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雅贤，一首来自于陈粒原版的奇妙能力歌，改编自雅贤的 吃货版的 奇妙能力歌，一起来听。 我看过姜只怕鲍鱼，看过糖醋红烧鲤鱼，看过冰镇切生鱼片，没看过你。我知道蔬菜会老去，春饼之外还有糖饼。我知道沙县黄焖鸡，不知道你。我听过烤箱中的热闹，听过微波温暖蛋糕，听过排骨融化山药，没听过你。我明白快餐都是气泡，蛋炒饭才是苦口良药，明白加蛋会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远更好的披萨，拒绝葡式的蛋挞，拒绝双击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监考的景象，变成铁板烧的模样，变成烤制的全羊，没能变成你。我抓住散落的 发生了什么？ 我发生了唱跑了。 没关系到这儿。 那就先到这儿。刚刚一段非常非常好听的，我基本上已经听入迷的一段吃货版的， 我反正是听饿了。 一段吃货版的这个奇妙能力歌， 演唱自我们的雅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这个歌词啊， 可能好多地方都没听懂。 对， 因为他那个词就变调。 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他一共说出了多少种吃的，在这首奇妙， 那你得数一会儿了， 奇妙吃货歌里边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从开头唱的是这个茄汁扒鲍鱼、糖醋红烧鲤鱼、冰镇切片生鱼、 二次伤害让我 蔬菜蔬菜啊，春饼之外还有糖饼、沙县黄焖鸡、微波温暖的微波炉打蛋糕，我的天，可还行。排骨融化山药，还有这个蛋炒饭、快餐、加蛋、更好更圆的披萨、拒绝葡式的蛋挞、拒绝双极的悠扬，我的天哪。在这个7:30到8:00的 残忍， 在7:30到8:00的这段，你是眼泪都快出来了吗？ 残忍，我要求下班。残忍， 你要求去吃个饭好了。 对，听这个听得我好饿啊。 那么雅贤为什么给我们推荐这样一首不是他原版的奇妙能力歌呢？就是推荐一首吃货版的奇妙能力歌，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伤害我们以及伤害我们的这个友好的人民群众？ 没有办法，因为我太爱吃了，觉得吃这个东西可以让人心情都变得很美好，就是很愉快，心情不爽吃一点。 我觉得雅贤是那种特别有元气的少女。 嗯，元气少女。 你想她平时的日常活动，喜欢手账，喜欢打游戏，喜欢看剧，然后喜欢吃，喜欢运动，就觉得是一个生活元气满满的那种人。你是不是就平常比如说遇到什么困难，可能第二天就会整个人都好起来的那种？ 对对， 哭一哭，或者 是就比较心大， 自己看看什么，看个电影啊， 看一看 之类的，看刷个剧啊，就会开心起来。 对对对对， 哇，这性格很好。哎，我觉得 就是一种非常开朗的，然后愿世事与我不同在的一个性格。一个大大咧咧的性格。 哎， 日常在遇到事的时候会哭吗？ 很少哭。 那就是遇到什么样遇到什么样严重的事情才会哭呢？ 一般就是内心受到极大的委屈。 这种极大的委屈在你的人生道，就是在现在这个人生道路上遇到过了几次？ 遇到过其实太小的时候都忘记了，就近几年吧，遇到过两三次吧。 记住的时候， 对，记住过。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吗？ 就是其中有一次，就是跟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是在我背后吧，就跟别人探讨一些我很不好的东西。 嗯， 然后之后传到我耳朵里之后，其实那些事情我可能是没有顾及他的感受，他是那么想的，但是我其实就完全没有往他那方面想，完全没有往他所说的那个比较坏的那方面想，然后心里就很委屈。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啊，好难过，他怎么这么说我？因为跟他关系真的非常好， 感同身受。哇， 你也是有过这样的 就有一种被冤枉的感觉。 其实也想跟大家引出这个话题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本来想的是，就是人生而纠结，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很纠结、很矛盾的事情？就是我本来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也是，就是我有 你的眼泪真的快出来了， 我真的好想哭啊！说起这个话题，就是也是真的是我有很多没有太 care 的事情，因为我性格也稍微偏大咧一点，就是我可能跟雅贤有一点像，就是可能对朋友之间就觉得什么事都 OK 啊，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说着说着，就可能会不是很在意他会不会乱想，会不会多想之类的。 对对。 然后我知道他说我坏话之后，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我当时就哇，就当时巨难过，然后可能有两天都没有。 你有去找他吗？ 我没有去找他。我先是在想我自己到底有没有。之后想了很半天，发现我真的没有往那方面想。 我这么完美。这么牛的一个人，我为什么会有错误？ 不是我， 为什么会有人为什么会有人在背后说我？ 就真的是他理解错了，对，就很想不明白。 那现在你们两个还是好朋友吗？ 现在我们两个还是，因为之后我找过他，然后他好像就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对，你也是 他也来 找 过我，对吧？ 就是你心里还是很珍惜这份友情的。 对，因为那份友情真的很久。 就是、最可气的就是我也去找他们了，然后 好，说出你的故事 啊，就话筒对准我呗，然后我要对着镜头哭诉这个事情，就是我很难过的，严肃一点。 好好好好。 然后就是我去找他们嘛。 你觉得现在这个背景音乐合适吗？不合适的话，我再换一个。 给我放个二泉音乐之类的。然后我去找他们了，就是跟他们说明白，就在群里，我们有一个群，然后跟他们说明白，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然后。 就可能他们也懵了，不知道我会知道，恼羞成怒， 对对对， 把我删掉了，就是微信啊什么的，把我全部都删掉了，然后说嗯，我配不上做你朋友之类的这种话， 很伤心。 对， 就是那个你的那个朋友跟你说的吗？ 对，就是说，就我知道了之后去找他，然后他说嗯，你要去找更好的，然后我配不上你，怎么样说之类的这种话，然后特别特别伤心。嗯， 哇， 而且就是这个朋友在我很小，也是很小很小认识的， 发小呗。 对，之前我们也闹过矛盾，嗯，但是 都没有说这么严重过。 不是，就是，之前那个矛盾是莫名其妙的一个矛盾，然后后来过了两年他们又来找我跟我求和好，我当时就纠结很久了，但是还是和好，心软了。 那 然后现在又闹成这样了，然后就后来其他朋友就说嗯，可能是真的是三观不合，然后才导致的，嗯，就是早晚都会这好搞得好像谈恋爱一样。人们都说就是第一次分过手的人以后的分手原因也一定会因为之前的原因重蹈覆辙。哎，我这个友情谈的跟谈恋爱 一样。 对，也是充满了心酸。 不管是友情也好还是爱情也好，这都是需要经营的吧。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 需要两方的努力， 需要两方的努力。 对对， 就像刚刚你们俩说的，这个小女孩的心思，反正我一个男人应该是 不大好 理解，就是其中你们的一些缘由啊，生气的理由啊，就像之前跟女孩就是吵架生气的时候，就是可能会因为一件很小的事，两个人就生那么大，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一下就炸。 这也是很多女孩就喜欢跟男孩玩的原因，就觉得男生可能稍微大条一点，然后不会说， 就是不会在意那些小细节。 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战争， 有战争。 对， 这人世间有多少战争是因为女人所引起的？ 你后来是怎么 感觉在这在引战？ 你后来是怎么去原谅他们的？ 嗯，我这个人比较看重情义， 是吧？ 对对，然后这份感情，如果真的到我必须就已经破了原则那种地步，我才会放弃他。 我去找他们呢，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为什么能他们把我删了之后，我是怎么去说服自己的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友情，你想无非是同甘或者是共苦，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互相都不快乐，或者说你快乐但是他不快乐， 对，我当时就是， 那么就改变了我的初衷。 对，我也很快乐，可是我让他们不快乐， 他不快乐。 然后我当时就想， 对对， 我放过我自己，我放过他其实就等于放过我自己，因为我维持这段友情的原因是希望我们都开心，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就是我们交朋友啊之类的，不管是其实无论现在对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件事情也已经过去了嘛。 对，因为已经都过去很久了，然后 大家 也都看开了，对，开心在一起就好。 嗯，对，不管是在这段友情里边收获了什么也好，就是 或者 失去了什么也好，反正就是哎，都是一段经历， 有所成长了。 对，然后我看到这个花椒直播平台上这个盐城寻爱向粉圆，我们的老朋友说都是吃货，然后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他说这句话，我刚刚脑子里边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反战的宣言，虽然跟今天聊的话题有那么一点远，战争让女人走开。当然我们聊的是这种家常便饭生活里边的战争，生活战争，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打仗的那种战争。 是，你要知道宫斗也是很可怕的。女人的战争 不可想象， 男人的战争弱到哪儿啊。 对，这个趟过女人河的男人，你说的是谁呀？ 在座的各位， 这个话 是男生的，可能只有我们左哥， 还有我们导播间里边的老师们。啊，这个就一定要把这个话题引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成长的烦恼，人生而纠结，成长过程中有没有让自己觉得很矛盾的事情？刚刚雅贤跟樊雪也是分享了一下， 说到了朋友， 对自己这段友情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插曲吧，小问题、小插曲也好。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7:54了，差不多也该结束了。非常感谢雅贤今天跟我们的精彩的分享，希望之后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能跟我们分享，接下来就是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些更好玩的故事，就是别再分享这么悲伤的故事了。 好， 非常感谢雅贤， 再给我们唱个歌什么的。 对，下次来一个这个 其他什么的歌的吃货版。 好的， 对，在这个、 再让我饿一次， 在这个时间段来伤害一下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 嗯， 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的博湖点秋香。咱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漫游嗨翻天》，请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啦， 拜拜 拜拜。